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听完昨天那位客人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他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和父亲吵了一架而离家出走，从东北老家漂泊到烟台，靠干体力活勉强维持生活。在一次帮人运货的时候，他的左腿被严重刮伤，不得不去缝针输液。虽然老板的女儿陈毅对他关爱有加，然而他依然感觉日子过得异常悲凉。接下来他该何去何从呢？ 因为怕错过末班公交车，所以没输完液我就走了。当时我那左脚根本就不敢用力，我就只能扶着墙往前走。每遇到一个人就问一下路，看去哪儿还能坐上回到曲家庄的公交车。这一路上啊，我感觉好多人就像看异类一样看着我。哼，当时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其实从医院到公交车站直线距离也就200米吧，我拖着我那条废腿走走停停的，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到车站以后一身的汗，当时特别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我就一个人呢靠在公交站牌上在那笑。我一边笑一边捶自己那条腿，我真恨不得打死自己。到了家之后，我倒床上就睡，再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我躺床上就问自己，以后会不会就这么落魄下去了？我当时觉得呀，真可能会。我第一次想到了死，可是我又不敢死，但是也没什么勇气活着。那时候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这么在床上躺了一天，唯一的食物就是船头柜里面的3包泡面，啊，另外还有从医院里面带回来的2袋输液用的盐水。 你之前不是说连输液的钱都没了吗？ 最多的钱就没了，那盐水是陈老板已经付过钱的，但是要去医院扎针的话还是要付注射费，按说还得连扎2天，可是我当时手头上就没剩多少钱了，算上去医院的路费根本就不够。所以我就到我住的那个村子的诊所去问了问，人家说扎一次10块，我没舍得，有那10块钱我还得留着吃饭呢。 那药你就这么浪费了？ 没浪费，我喝了。 啊？ 我忘了是在哪个电视剧里看过了，好像是一个军人受伤以后 没条件扎针，就把本来应该输液的盐水给喝了。 这也行啊？ 嗨，我哪知道行不行，反正我没浪费。呀，现在想想那盐水真咸呐。喝完了以后我就躺着，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那一整天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我那屋门是虚掩着的，房东大姐路过的时候也没搭理我。按说过去她只要看见我在总会聊点什么。哼，哎呀，我当时真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不久之后我就决定离开批发部，那天是陈毅送的我。 为什么要走？是觉得太辛苦吗？ 其实你们对我都挺好的，只不过在这边挣的确实有点少，而且因为工资是日结，虽然一开始觉得这样挺好的，可是我发现每天能拿到钱以后反而就更容易乱花了。另外就是我真不想再受伤了。 对不起。 嗨，你对不起什么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己太毛躁了。可能不适应这种工作吧。而且前两天不是来了一个帮忙干活的老太太？ 对，她怎么了？ 我觉得你妈妈一碗水没端平。她每天不仅给那个老太太算工钱，而且中午还管她饭吃。我跟其他几个人在这干了几个月了都没有这种待遇，我是心里有点。 那个阿姨好像是我家亲戚介绍来的，可能我妈是看在关系户的份上，还有她年纪大了才。 没事，反正我也要走了嘛。 那你之后去哪 儿？老乡给我介绍了城里的一家工程公司。 可以坐办公室了？ 哪儿啊？其实就是在工地里边打工，帮忙搬钢筋什么的。哦，挣的还挺多的，每天120呢。 啊，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放心吧。那个工地啊，离我们家有将近10公里，每天早上6点开工。我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每天早上4点起床，5点出门去工地。 这么早？ 换过去啊，我绝对起不来。但是生活很多时候真的是逼出来的。当你没饭吃的时候，当你特别想吃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做到你以为自己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每天4点起，那你几点睡啊？ 睡得也挺早的，因为太累了。我们工地中午休息1个小时，下午是5点下班，每天基本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而且全程都是站着。我晚上到家的时候，早的话是6点多，晚的话就得奔8点了，所以我会买饭带回去。到家以后倒在床上就没知觉了，然后睡到4点再爬起来。 好家伙。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是工地上年龄最小的人，但是你根本没法指望大家会同情你帮你一把什么的，相反你只能让自己变得更能干才能融入那个圈子。不过好在我的手终于不会总流血了，这倒还让我挺高兴的。但是抬钢筋啊，真的比捡瓶子累多了。每次抬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脚底下都能压出一个坑来。 这活你干了多久了？ 从那年的秋天干到第二年1月份吧。 哎呀，我真是服了。 嗨，其实干这种工作也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都挺有意思的。啊，就说带我那师傅吧，他叫老唐，他就很神奇。那个时候他得40多了，一直是一个老光棍。他这人啊，就俩爱好，赌博喝酒。这也是他一辈子不娶老婆的原因。按他自个儿的话说啊，娶了老婆就要被管教了，太烦了。 我是真没法理解他。每年呢，他都出来找工地打工，等过年的时候呢，再带着赚了一年的钱回老家喝酒赌博。我听说他有过酩酊大醉三天不起床的壮举啊，他还可以不吃不喝两天不下桌子打牌。 这个人啊，果然是个极品。 是啊，但是接触以后我发现老唐这个人其实特别实在，脾气好又不偷懒。哎，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吧，也各有所求。比如说我就一直想当一个作家。 我这是好奇啊，你是怎么从一个抬钢筋的变成现在的文字工作者的呢？ 别着急吧，听我慢慢说啊。我就这么干到了入冬。那几个月啊，除了吃的东西，我什么都没舍得买。直到天冷了以后，我才在路边摊买了一件二手的毛衣。你猜多少钱？50块钱。哎呀，其实我挺不喜欢冬天的，什么都是冷的，饭也只能吃冷的。我每天早上呢都自己做饭，一般都是面条。做了面条以后呢，早上吃一点，剩下带走是我中午饭。那时候舍不得买保温饭盒，我就一直用带盖的铁碗装着，到中午以后啊，那面早就冻成一坨了。我就在墙根底下啃着吃，其实还挺好吃。 一个保温饭盒才多少钱啊？你这又是何苦呢？不怕得胃病啊？ 我身体结实，一个保温饭盒得40-50呢，那时候真舍不得。 你又不用养家，省那些钱干嘛用啊？ 哎，为了证明自己呗，这样才有脸回老家嘛。到了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回去看奶奶了。那时候工地也打算停工了，我就求我们包工头让我到高层去绑两个楼梯，这样的话每个小时能多挣12块钱。那天绑完楼梯，我就继续找个地方坐着吃我那冻面。哎，吃着吃着呀，我就觉得眼前的光被人给挡住了。哎，我说你能不能往边上站。陈毅，你怎么来了？ 你疯了吗？就吃这种东西，给我。 面扔了可以，你碗给我留下。 陪我去海边走走吧。苏雨，要不你回批发部吧。 怎么可能啊？ 那你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陈毅，快过年了，我要回老家一趟。 那你好好跟奶奶说说，实在不行就回去读书。算了，你肯定不想读书的，反正别让老人家这么挂念你。 我的意思是，我打算去南方。 啊？去哪儿？干什么？还回来吗？ 我也不清楚。冷了吧？把外套给你披上吧。从那之后，我们俩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后来，你真的去南方了？ 没有。虽然我当时确实想过去南方，最初确定的是湖北，因为高考的时候啊，我就打算去那边。但是当时也就那么一想，我跟陈毅说那些话，是不想再让他对我有什么期望了。我说过，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以后可是注定要做医生的，我呢？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当时我就是想着回家先看一看，跟奶奶报个平安。那会儿我手头已经攒了快5000块钱了，回去也算是体面了。临走之前，我给老唐买了瓶酒。我告诉他，开春以后可能我就不回工地了。我问他，我读了12年的书， 如果就这样在工地上干一辈子，是不是可惜了？他说当然可惜了。他就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想试一试用文学养活自己。他不信，但是他说如果以后我成功了，别忘了他。后来我就回了趟老家，给爷爷烧了纸，跟奶奶聊了好久。 他都急死了吧？ 所以啊，我哄了他半天呢。我跟他说，我说我有自己的打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奶奶其实管不了我，她跟我说，你想走就走吧，反正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 这样真的好吗？ 其实我确实还有别的选择。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我们省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实我那个时候去报到也不算晚。 哎，等等，你不是说你高考没考好吗？ 对啊，但是我没说我没学上啊，那个大学是我姑帮我报上的。 等等，你是说你明明可以去上大学，但你非要跑去捡废品搬钢筋，你到底怎么想的？ 因为那所学校是一个理工科的学校，在我们老家农村，大家都觉得学理工出来好找工作，但是我想学文呢。你知道吗？我高考数理化的平均分才几十分，可是我语文几乎是满分呢。你说我这样的，我怎么学理科去啊？但是我家里所有人都反对我学文，所以我才跟我爸大吵了一架。我爸跟我妈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虽然跟的是我爸，可是他几乎就没有管过我。我上学的钱都是我奶奶给我的，结果我高考完了，那老家伙倒是想管我了，在我生日那天逼着我报理工科的专业，我这才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我不想放弃我的梦想，我也不想因为生存不下去就妥协，我必须活出个人样来，才能让我奶奶放心。 可是如果你连温饱都保证不了，又怎么谈梦想呢？ 所以我知道自己不能总是干那种体力活。过了春节以后，我就又回到了山东，这回没去工地，我也没有再去找陈毅。我用攒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花了1100，那时候我身上还剩下2000多块钱，我就逼自己死宅在家里靠电脑找点活干。哎，我用那台电脑真的干了好多事情呢，什么淘宝客服啊，工作室冲量写手啊之类的。而且就在我买电脑的前两天，我去网吧敲出一篇稿子来，那个也算是我人生的第一篇投稿吧，我发给了意林的收稿邮箱。当时也就只想试一试，也没想过第一次投稿就能被用。 被采用了？ 对呀、啊，我第二个月就在杂志上看到了。不过我特别奇怪，竟然没有人联系我，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对方态度还不错，说是给我发过邮件，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收到，然后啊就很快给我补发了稿费，1300块钱呢、啊、 真是比你搬钢筋强多了呀。 是啊，我花了1个小时写的东西，顶我在工地干3天的活呢。我当时在房间里边开心的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就把我之前捡那两只流浪猫轮番往天上扔啊。 啊， 那你放心，我接得稳稳的。 猫都要被你吓死了吧？ 委屈他们一下啊，我当时真的是要高兴死了。就这么折腾了一会儿以后啊，也不知道眼泪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你也真算是苦尽甘来了。 嗯， 所以后来你就一直靠给人写稿子生活？ 给别人写，自己也写。啊，我现在正打算出书呢。 是吗？ 骗你干嘛？哦，对了，后来啊，我又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学，这次我报了中文系，家里也没人管我了。毕竟书如果只读到高中，我也是心有不甘的。 真没想到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经历了这么多。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卡西利利口酒、压榨青柠檬汁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俄罗斯芭蕾。 什么玩意儿？不是，你这酒的名字听着跟我这故事好像也不搭嘎，怪娘的呀。 跳芭蕾的可不是只有女性啊。 哦，我知道有男芭蕾舞演员，只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主要是你的故事啊，让我想起了一部叫做《舞动人生》的电影，看过吗？ 还真没看过。 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芭蕾，并且疯狂地爱上了这种舞蹈。可是他的爸爸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男孩子跳芭蕾不像话，一心想让他学拳击，为此这个孩子几乎和父亲闹翻了。家里不支持，男孩就偷偷学，最后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父亲，而且这孩子也最终站到了皇家剧院的舞台上。你不觉得你对文学梦的追求和这个男孩很像吗？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应该去补一补这个片子。 说实话，一开始听你的故事，我真觉得你的选择风险太大了，真的。如果我再遇到和你有类似困境的年轻人，肯定也不会劝他们走你这条路的。 这话没错，不光是你啊，连我都不会劝别人走我这条老路。我刚才也说了，当时就是年轻气盛，现在想想也确实挺后怕的。但你要是问我后悔不后悔，我真不后悔。文学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如果让我跟年轻人说经验的话，我肯定会说，如果有梦想就一定要坚持，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像我这样离家出走捡破烂的愣头青还是别学了。 对，你最打动我的就是你对梦想的坚持。就像芭蕾这种舞蹈，想学成并不容易，所有的芭蕾舞者最后之所以能够走上舞台，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对这项艺术有着深深的热爱。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文学少年宁可扛钢筋捡废品也不愿去上大学，原作苏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宝木、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3@qq.com 16534143@qq.com。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